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会以国语进行广播，敬请留意。 加油 ！Fighting！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爱加油哦！ 加油！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欢迎庄俊霖制作主持，心灵加油站。 心灵加油站，给你一个赞。我是你的心灵好朋友 Tony 庄俊霖。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个社会的弱势团体，精神分裂病人。其实呢，精神分裂是一个很严重的精神疾病哦。或许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症状呢有听说过哦。那其实很多呢电影也曾经有一些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有些演员呢就模仿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有一个电影叫做一个头两个大哦，看到这个金凯瑞呢，他一个人呢分演两个角色哦。那两个角色呢在白天或者是晚上哦，可能个性都完全不一样哦。其实呢，他就是把这个精神分裂症病人把它夸张化了哦。其实呢，就是在整个台湾的社会当中，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比例呢，其实也越来越多哦。那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精神分裂症呢，会搞不清楚哦。那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到了阻碍心灵诊所的吴家景医师，他会在节目当中呢来为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什么是精神分裂症。今天呢 Tony 也特别准备了一些心灵音乐，让各位朋友能够听听音乐，能够放松心情。好，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 小船，你的手总是 在今天的心灵会客室当中， Tony 仍然邀请到了阻碍心灵诊所的吴家锦医师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特别的病人哦，叫做精神分裂症病人哦。好，我想吴医师，我一定很好奇哦，想要请教你，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哦。那但是很多人对他这个疾病的内涵，或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哦，经常有一些混淆或是不清楚的地方。那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哦，是从书本上面的，从小说，从电影，然后从新闻里面。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疾病还是会有些误解。 嗯哼， 好，因为他可能会对譬如说人格分裂啊，多重人格，或是说很多小说里面所谈到的很多这样的一个人物，好像有很多面啊，很多种性格哈，融合于一身的这样的状况哈。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哈？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同的，其实很多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哈。那精神分裂症它其实它有几个主要的表现哦，那我想可以在这个地方哦，可以先跟观众朋友介绍哦。第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个妄想的状况哦，那这个妄想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对一个跟事实不符合的一个一个现象，它会有个坚信不疑的情况。当旁边的人都觉得事实并不是如此，或是都已经告诉过他了，也跟他讲过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就是这样子哦。譬如说常见的一个妄想就是所谓的被害妄想症哦。那被害妄想的意思就是他会觉得旁边的人要害他，甚至他会觉得路上的人要害他，可能要对他不利，可能要陷害他，或是要伤害他。好，那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妄想的一个状况。但是旁边人真的要害他吗？其实不然哦，其实并不是。可是他却坚信不疑哦，他就坚信不疑，他的家人要害他，他的朋友要害他。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叫妄想。那当然，妄想不只是只有被害妄想而已。好，当然还有其他。另外一个常见的妄想叫做关系妄想。什么叫做关系妄想呢？就是明明就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个东西，你认为它跟你有关系。那常见的一个例子是这样，就譬如说个案他看在看新闻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主播跟他讲话，主播明明就是在报新闻，可是他看着看着他觉得主播就是对着他说话，要传递一些讯息给他，或是要透露一些事情给他。好，所以对于这种明明就没有关系 的人事物、他认为有关系，他认为这个新闻事件就是要告诉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讯息，或是这个正在播报新闻的主播呢，就是要告诉他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经常很多时候呢，这个个案在看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跟这个主播对话，因为他要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常见的一个妄想的一个状态，叫做关系妄想。明明没有关系的事情，他也觉得有关系，他也觉得跟他有关系。那这些状况呢，都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可是个案他本身却坚信不疑、你跟他辩论都没有用，你再怎么劝他，再怎么跟他解释啦，再怎么跟他讨论啦，再怎么用逻辑的方式啊，分析的方式跟他要说服他，都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已经这样的一个想法已经根深蒂固了，已经是很难改变的。那这个就已经是符合了一个所谓的妄想的症状。 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精神分裂症还蛮严重的，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是没错 没错。那普遍吗？ 大概就是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啦。那根据统计大概1%的人会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状况。所以100个人里面有一个。好，那我们发现很特别的是，他不会因为种族，不会因为国家，不会因为说不同的地区，不会因为城乡的差异而有一个分布上面的比例上的不同。好，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 好，那个就是不管是台湾、美国、日本、非洲、欧洲，好，就是发现这个比例都还蛮一致的哈，就是不会因为不同的肤色啦、种族啦哈，然后血统的不同啦，而有比例上有什么样的很大的差异，所以它是一个很怪的疾病。哦，那它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它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多，什么样的人比较少？我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差距。 那它有没有一个成因，就是说染病的一个原因？还是基因的突变呢，还是怎么样的？ 你现在的看法是认为说是基因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体质的疾病，它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疾病。但是它不是单一的基因啊，它是多重基因所造成的哦，所以很特别。就是譬如说我们在研究那个双胞胎啊，对，很多时候双胞胎其实身体里面的基因应该是要一样的嘛，一模一样的啊，同卵双胞胎。但是呢，往往也发现说，有一个有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个没有，明明就基因都一样，可是却有时候也会造成这种发现这种状况哈。那所以这个疾病其实是非常奇特啦。好，也就是说它的诱发的因子其实不是单一的。它有可能跟基因有关，那当然有可能这个环境哈，有可能会有影响。那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很有待研究的一个这个的一个议题啦。对，它其实是现在还在探究说到底什么是它的一个致病的机转哈，其实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从这个遗传去研究哈，就发现说其实它还是有它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几率在哈，就是说家族里面如果有人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状况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相对来说是有比较高的几率哈，会同样罹患这个精神分裂症哦。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哦，并不是说我的爸爸是精神分裂症哈，那我就一定是，或者说我的爸妈是精神分裂症，我就一定是。但是这个机会会比一般人还高 哦。OK， 那如果精神分裂症，它可不可能后天变成有这个疾病？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先天的嘛？ 对，它。我们现在一般的理解哈，这个疾病是一个比较是先天的疾病，好，要从后天去引发哈，去诱发，去导致哈，去造成哈，基本上也不太容易啦。 没有这样案例。 对，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要区分先天或后天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哦，就不容易的。 其实是不容易的。 OK， 好，那因为一个人一定是从他先天的体质基因，然后再到他后天的成长环境，这个东西本来就很难去切割啦。对，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发现说，如果你要从后天的单就后天的一个状况去造成他的精神分裂，基本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好，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疾病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今天 Tony 为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心灵音乐，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精神分裂症这个疾病呢，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哦。这段时间我想继续的来请教吴家璟医师，他要比较深入的来探讨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妄想，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坚信不疑的但是却与现实不符的一个信念或想法，这个叫做妄想。那第二个呢就叫做幻觉，那很常发现就是病人他会觉得耳朵旁边有好像有人对他说话，在喊他的名字，这就是所谓的听幻觉。一般我们会讲说他是幻听啦，好，那他就是一个听觉上面的幻觉，那明明旁边没有人，好，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他就觉得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所以呢经常我们看到个案他会有呈现一种自言自语的状况，其实他是好像他对一个空气在讲话，那事实上很有很大的机会他是对跟这个幻觉 这个听幻觉在对话、 嗯 哦、但是我们外人看起来、哦、好像在对着空气说话、哦 嗯啊、被鬼附了感觉上、哦、 对，就不知道他在对着空气在讲什么、哦嗯、好像就有一个人在跟他对话、 嗯 哦、那事实上是因为他耳朵旁边有听到一个声音、 嗯 哦、那我们经常会问这个个案说这个声音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个人、哦嗯、或是有男有女、 嗯 哦、那经常啦，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声音是有可能在讨论这个个案、 嗯 哦 哦、讨论这个个案， 对， 就是自己在跟自己， 就是、这个幻觉里面的不止一种一个人的声音、哦、在讨论这个个案、 嗯 哦、这个也是经常有的一个状况、啊、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讨论这个人，就是他听到这个声音好像就在 讨论他自己 哦 OK，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个案心情会受到影响、 嗯 哦、会因为这样子而心情不好啦、嗯、会觉得因为这样而生气啦、嗯、愤怒啊， 会一直持续吗？就是那个对话会一直持续， 有可能会断断续续的、 哦哦哦、 对， 很真实这样子， 对，很真实的，就是仿佛就有人在讲话谈论他、 嗯 哦、那有时候这个他会就跟这个声音对话、 嗯 哦、所以会呈现一个自言自语的状况、 嗯哦、 那还有一个就是自笑、哦、也就是说他自己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哈哈大笑、 嗯 哦、那很多个案是说因为他听到好有趣的事情好笑的事情、 嗯、 或者听到一个笑话、哦、他觉得很好笑他就哈哈大笑、 嗯、 可是旁边人他不能理解啊，为什么他突然就笑出来了、哦 嗯嗯嗯 哦、所以常常在外显的行为上面会看到，就是个案会第一个就是自言自语、 嗯嗯嗯 哦、或者是说他自己就哈哈大笑的一个状况、 嗯 哦、不明原因的、 嗯、这个症状、哦、 对、 嗯、 这就是他一个常见的症状、 嗯 哦、这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幻觉、哦 嗯 哦、而产生的一些外显的行为、啊 嗯 哦、那幻觉里面最常见的是听幻觉、 嗯 哦、就是耳朵旁边有听到有人在跟他说话，但是明明旁边就没有人、 嗯 哦、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视幻觉、 嗯哼哼 哦、他会看到譬如说看到墙上有蜘蛛在爬啦、 嗯、 或是满地的蟑螂啦、 嗯 哦、那等等的，这个就是明明就不存在的东西、嗯、但是他却看到了、哦、这个叫做视幻觉、 嗯 哦、那少部分人会有嗅幻觉、 哦 哦、他会闻到譬如说这个油漆的味道、 哦哦、 明明就没有油漆、 哦哦、 或是他会闻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味道、 哦、 譬如说有些人会闻到那个好像尸体的味道、 哦、 明明现场就没有尸体啊、哦哦、现场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他却闻到这样的味道、 哦哦、 那这个是很难解释的、 哦、 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听觉上面的幻觉、 哦哦、 那或者是视觉上面或者是嗅觉上面的、 哦 哦、那这是第二个、哦、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经常有的一个症状、哦、叫做幻觉、 嗯 哦、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哦、就是说讲话语言上面会有出现一些状况、 嗯哦、 那有些人会有一些出现答非所问啦、 嗯、 鸡同鸭讲的、 嗯 哦、语无伦次的状况、 嗯哦、 那这个都是已经是比较严重的、 嗯、比较严重、嗯、 对，那当这个个案都没有治疗、 嗯 啊、那他也没有家人在关心他，他可能也没在吃药、 嗯 哦、那这个精神分裂症没有获得一个控制的时候呢、 嗯、 他有可能发展到最后面就会呈现一个这样的状况，也就是说他讲出来的话、哦、这个句子就不成句子了、 嗯哼 哦、这个文法也是错的、 哦、语无伦次， 对，已经有到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状况了、 嗯 哦、那再来就是说在行为上面、哦 嗯、 行为上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奇特的行为啦， 嗯哼 哼、哦、我们讲就是说一种混乱的一种行为， 嗯哼 哼、哦、那我们经常会譬如说在路上会遇到有人就在路上指挥交通，他明明就不是交通警察、啊 嗯哼哼 哦啊、或者是说他就这个坐在这个便利商店的门口、 嗯哼 哦、有时候我们会经常遇到、哦 嗯、 然后就是穿着非常的肮脏啊、 嗯、 看起来有点像很久没有洗澡的流浪汉或游民的感觉、 哦、 可是就大包小包的、嗯哦、经常他们就是一个处于大包小包，然后包包里面又装了一大堆垃圾、哦、那当然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啦、 嗯 哦、的一个行为，那有些人会出现跪地膜拜的一个状况、哦 嗯嗯、 他可能对着消防栓、 嗯、 可能就对着墙壁、哦、可能都是出现一些我们旁人无法理解的一些行为、哦 嗯、 那这是第四种、哦、常见的症状叫做混乱的行为、 嗯 哦、那有可能他就无缘无故就敲打墙壁啊， 呵呵 呵、哦、那无缘无故就 会有这种暴力的情况发生，有可能打人 甚至可能 少部分的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会因为这些症状的影响、而出现这种暴力的行为， 少部分、 对，但是这是少部分、大部分的病人是他是活在这些症状的世界里面、那他可能就足不出户啦，就每天都待在家里面、所以也不见得会有暴力的行为发生啦、但是他可能会变得很封闭、可能会变得就是不爱出门，每天都待在家里、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在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跟这个幻觉对话啦、或者是说沉浸在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妄想的世界里面啦、那这个很非常奇异的一个 幻想世界里面、那当然少部分的人会因而有出现暴力行为，譬如说、当他觉得这个路人要害他的时候、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骂人了、甚至动手、因为他要反击，他要保护自己、那 有些时候呢，他可能要去冲撞一些比如说特殊的机关啊，比如说他觉得政府在迫害他、所以他可能就跑到那个、这个政府机关的前面、就、要去抗议啦、要去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那有时候这样的行为、会成为社会的新闻啦、会就变成是那个我们在新闻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生、就是因为有些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要害他、这件事情的真假，所以他就采取了行动、他就要去抗议啊，就要采取一个报复的行为、然后就上了一个新闻的一个版面、 原来是这样子、这个症状真的还不少、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在路边有时候看到有些人他可能会大喊或者是骂路人， 对、 这可能都是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对， 但他们算游民吗？ 机会很高， 算是游民吗？也不太一定、他们的服装就是 不一定是游民、不一定是游民、但是呢游民里面、就是在路上、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游民里面可能有一小部分、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OK， 那他们可以回到家吗？他们知道家里在哪里吗？ 我们往往发现、就是那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支持系统，我们讲他的家庭支持系统、有时候因为家人已经无力负荷、就是负担他、因为他才病得太严重了、那有些家人也不管他了、因为他可能没有工作能力、可能感觉上就是会成为家中的一个负担、所以变成说有些家人、就不太愿意再去抚养他、再去 就遗弃了。 我们是有发现说有些病人是的确是被家人就是踢来踢去啦、或者是说家人也不太愿意去理他或抚养他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他会变成游民、就是因为家人其实觉得说他就是一个负担、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在世界各地啊、 是 像精神分裂病人真的是变成一个问题， 是， 对，好，我们继续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吴医师讲到这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症状哦，其实听起来很像我们传统在讲说疯子发疯的 起笑啊， 对， 就是这样子吧。 很多人的印象哦，就是对所谓的疯子的印象哦，对这个所谓的他有讲。叫做笑哎哈这样的印象哈、嗯，那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哦， 对，因为他们的在不管在行为上面是或者在言语上面哦，就是呈现一种比较混乱的状况， 嗯， 经常也是脏兮兮的啦，好、衣衫不整啦，好、然后会有一些很奇特的想法啦，好、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奇异的表达， 嗯， 好、那这个很多人。可能在路上，可能在很多的场合，可能偶尔都会遇到。 嗯哼 哼哦，那这样的人有时候这个家人不太愿意理他了啦， 嗯哼 哼哦、也不太愿意抚养他，所以就变成说在街上游荡。 嗯 哼哼哦，那当然这样的病人他也可以就是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生存的模式啊、 哦、 生存之道。 对 他可能就到那个可能就是垃圾桶啊、哦、就捡东西吃啊 哦 那或者说到人家餐厅或饭店的那个后门啊、哦、去收一些菜尾啦、 哦、 收一些所谓的那个人家吃剩的东西啊、哦哦、那他也可以填饱肚子。 哦那其实这样子来讲就是说精神分裂病的病人他有办法自力更生或者说他有没有办法让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他有一个生活的一个 tempo 吗？ 对，他会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步调、 哦、 但是如果真的是病情如果真的太严重了、 嗯 哼哦、他可能有可能到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哦 哦、这样的一个基本能力。当然很多人在他这个病情的发展呢、哦、就是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 嗯、 第一个他可能先失去他工作能力、 嗯、 他可能就找不到工作、 嗯 哦、在求职上面在工作上面就可能就很困难了、 嗯 哦、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工作很困难、 哦 哦、那当然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之后呢、 嗯 哦、那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可能别人觉得他怪怪的、 嗯 哦、可能也不太愿意跟他打交道、 嗯 哦、所以在这个人际的那个关系上面、哦、就会受到影响了、 嗯嗯 哦、在一般的那个社交生活上面就受到影响、 嗯嗯 哦、那当然在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有自我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存在啦、 嗯嗯、 那当然如果再更严重一点、哦、可能就是连自我照顾能力都没有、 哦、 对那这样的话真的就是会变成一个 要送到精神病院里的 对 呵呵呵 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人去照顾他 对那请问一下我很好奇哦，就是我们政府啊对于这个有时候在街上啊我们看到一些游民哦，那他精神分裂症那等于说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对于这些精神分裂的游民来讲 一般来说、哦、就是除非他出了事情嘛 呵呵呵、 啊、比如说他已经有所谓的致伤或伤人 的一个行为出现 呵 呵、哦、不然一般来讲就是走在路上嘛走在路上如果说他就是只是一般的流浪、哦、呵呵那或是他也不会碍到别人、哦、 呵呵 那基本上就是除非有人报警啦不然其实我们有政府也不会对于这个路上的游民不会主动去做出什么样的对的事情、哦、就当作是一般的游民啊或是流浪汉处理了好、哦、那当然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病人、哦、可能在街上就出了一些问题出了一些状况好、哦、譬如说对别人的店家有一些破坏的行为啦好、哦、或者是说因为症状的影响啦好、哦、影响了别人在做生意啦或是甚至到别人的好、哦、店里面去砸鸡蛋啦、 嗯哼 哼哦、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干扰这个社区的状况、 嗯 哦、那通常都是有人报警啦、 嗯 哦、可能是路人、哦 嗯、 可能是附近的居民、 嗯 哦、就是因为不堪其扰啦或者说觉得说很干扰、哦、就是、嗯、有这样的人、哦然后就是造成了一些困扰、哦、因而报警、 嗯 哦、那这时候才这个119、哦、才会介入啦、哦、就是来、 嗯、 等于说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精神状况啦、 嗯 哦、好那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出事的时候、 嗯、 或者说已经有一些的确是有造成一些危害的时候、 嗯、 那这时候才会把他带到医院去、 嗯 哦、然后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啦做进一步的治疗、 嗯、OK 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好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请教吴医师很多精神病状、哦、那他会不会变成忧郁症呢？就是说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 的病人、哦 嗯 很多人他会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呵 呵呵、那再来就是说他因为病情的关系、哦、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好， 呵呵呵、 也受到了影响，那等于说家人也不太理他， 呵呵、 所以很多时候他会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啊，他没有办法往上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一个正常的一个、一个所谓的社会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很多人也会后续、变成说发展出一个忧郁症的状况、这是我们也常看到的， 也常看到、 对，因为他毕竟他还是有一个生存的压力嘛，他还是有一个经济上面的压力、那当没有朋友在支持他的时候，当没有人在帮助他，家人没有家人的温暖的时候呢、那、往往会合并出现一个就是忧郁的情绪的状况、 OK OK 那请问一下这些病人呢，他们知道外面的人要爱他吗？或者说有人对他关怀，那他会知道有人关心他，那如果有人讨厌他，他也都知道吗？他自己心里面都知道。 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就是当然每个人的病情的他的严重程度不一样、像我知道有些人他如果当他稳定服药、也在治疗的时候，他一样就像正常人一样、他一样可以去上班、一样可以、做休闲活动啦，平常的生活都非常正常、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病人， 还是有这样的案例、 当他愿意稳定服药稳定治疗的时候、有这样的案例、那当然有些人就他可能没有治疗、那可能 一拖了很久、那所以他有可能他的那个状况就变得很糟糕 很糟糕、 那以前有遇过的就是甚至会喝尿啦、然后吃自己的排泄物的啦、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有、或是甚至他感觉上他就已经不太像一个人了、到了一个最严重状况，你会觉得他根本就是好像就是一只动物的感觉、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听得懂或是能够沟通的语言的表达、 这样听起来是说他有程度的分别， 对， 那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不治疗的话， 对、 他会是变成越来越严重， 对，他基本、基本上他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但是如果不治疗的话，他基本上他会呈现一个功能往下退，他会 呈现一个退化的一个状况。 OK OK， 那我们来聊一聊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精神病的治疗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在精神医学领域里面、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精神病人、来到医院或来到诊所的时候、那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是药物的治疗、那基本上我们去做心理治疗，去做一个諮商，去做一个会谈、对他的症状、这个改变、或是影响不太大，又刚好提到、他的那个信念的系统，他的因为已经成为一种妄想的症状的时候很难改变、你很难用辩论的方式或是跟他讨论的方式、改变他的想法、因为他之所以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妄想的症状，表示他非常难以改变、那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多说无益、就是很多时候跟他讲了也讲不通啦、那最主要还是靠借着药物来治疗、对，那很多个案 他觉得他吃了药之后、他这个想法会松动、 有效 有效、譬如说他觉得说这个家人要害他、就是在他那个饭菜里面下毒啊、然后他每天都吃的胆战心惊的、都甚至有时候都 不吃饭的、 不吃饭、 有可能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妈妈煮的饭里面有毒啊， 有毒药、 要毒他、他就不吃啊、那或者是说他觉得说这个同事要害他啦、所以呢他变成说对这个同事非常的很多诸多提防、很多的防卫的行动都会出现、所以他生活在一个什么草木皆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一个 感觉里头啦、那但是呢当接受了这个药物的治疗之后呢，这种感觉会下降、这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他会下降、 比较平安一 点，他不会，对，他不会一直好像都要防着别人、好像这个周围人都是他的敌人一样，都要害他、那其实那种感觉还蛮恐怖的、那他心里会有比较平安、他情绪会比较稳定、会比较安定、 哦，那当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整个的就是比较舒缓，哦， 嗯嗯嗯， 哦，那在想法上面也不会那么的觉得说别人都是要，哦，要对他不利啦，嗯哦，的一个状况，哦 嗯， 那药物治疗其实是有效的，哦，他会慢慢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差别， 嗯嗯， 好，然后我们再来引导他去回想说他现在跟过去的差别， 嗯， 用这种方式来帮他建立这个所谓的病识感啊， 嗯嗯， 好，就是说他自己是有病的一个状态， 嗯嗯嗯嗯， OK， 好，其实 我相信这个治疗一定还有很多的一些方法还有步骤，哦，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听今天准备的心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好，是不是晚上听听一些心灵音乐能够让你的心情更轻松呢？我想最后的时间呢，我继续来请教吴家景医师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的成效哦。刚刚听到吴医师讲说这个精神分裂症呢，它是一种慢性病哦。那也听到有一些药物的治疗嘛。那如果在临床上还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吗？ 主要哈，就是一开始一定是先从药物开始啊，因为吃了药之后才能够松动他的所谓的症状哈。譬如说，有些人吃了药，他幻听就减少了， 哦，幻听就减少， 甚至没有了， 嗅觉， 他会觉得，哎，他耳朵旁边的声音不见了， 哦， 好，耳根子变得清净了，哦，不然有时候吵得他睡不着觉啊，因为耳朵旁边一直有声音，那一直有人在骂他，一直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哈。有时候是很困扰的，连睡眠都没办法好好睡。那吃了药之后呢，他这个关于一些譬如说他觉得有人要害他这样想法，他也变得减弱了，那个强度减弱或甚至没有了，他就活得比较安心。那幻觉没有了，他不会觉得旁边一直有人在干扰他。 那是不是药物有很多种呢？治疗的药物很多种， 现在随着医药的发展，现在治疗药物非常越来越多，而且副作用也越来越少。 那会依赖吗？就是说你不吃药它会有药物依赖的问题？ 不会，精神分裂症的药哈，不会有药物依赖的问题。 会忘了吃，有可能忘了吃， 有可能会忘了吃，或是说那个个案他不愿意吃啊。 不愿意吃。 对，因为 药里面有毒，有不晓得。 有些人会这样子想哦，他住院他觉得说啊，你们就是联合起来要毒要害我的哈，所以他觉得他甚至就觉得那个药是一种毒啊，他都不愿意吃药的。那有时候变得没办法哦，就是。甚至有时候到一个必须要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手段哈，就是说，譬如说还要绑起来，用打针的方式 ，OK， 因为他不愿意吃药， 真的是想不到。其实我这样听起来，就是说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好像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对， 有没有有办法听音乐吗？或者是心灵治疗啊？ 没有办法借着听音乐。对，基本上这些方法哈，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效果都非常有限啊。那最主要有效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吃药哈。那药会不会越吃越重呢？ 这个药哈，基本上不会。那它每个药都有它一个使用的剂量啦。那这个药不像是安眠药一样哈，就是好像越吃就越觉得没效了哈，然后需要越吃越多的状况哦。那一般来说，精神分裂症的药哦，不会有这个状况，不会说好像一开始吃有效，后来吃没效的一个状况，或是越吃越多，或是说让人家觉得依赖它哦，基本上是不太会有这个状况的。所以其实是可以放心的。 真的是想不到哈。我想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呢，或许呢，在你的生命周遭呢，会看到。其实很多游民当中有很多的比例呢，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哦。无论如何呢，他们总是呢在社会这个边缘的一些这个朋友哦，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为他协助爱哦，甚至可能有时候他需要吃点东西帮帮他哦，喝杯水，可能就买一个饮料给他喝哦。我想呢，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继续有爱的哦。那也谢谢今天吴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我们盼望下一次呢继续再来带来更不同的精神病状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拜拜咯。 拜拜。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恢复以粤语广播，多谢收听。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恢复粤语广播，感谢您的收听。